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誒，又翻嚟啦！咁啊，今日我哋兩位特別嘉賓，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同埋坐喺中間大埔區議員周元偉，大家可以叫阿坡嘅。咁啊，兩位咧就同我哋頭先分享呢個地區嗰啲小白象工程啦、制度上面嘅問題啦，種種嘅。咁近日咧，大家知道啦，咁其實就民陣舉行每年一年一度嘅七月一號，即係七一大遊行咧，都鬧得沸沸揚揚啦，特別係同。政府講這個或者是警方講緊話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到底那個起步點是在維園的草地啊，又或是在這個銅鑼灣的東角道呢，這樣是所以最後民陣就有些調整的這樣。但同一時間呢，坊間都有講啦，在今年的主題設定，因為近月啦，就是一單又一單爆出的高鐵那些試車的醜聞啊，及後就沙中線的建築工程又漏水啦，又剪鋼筋啦，又斷筋啦，咳薄咗個非結構性嘅主力牆啦，咁樣等等呢啲咧，又有人講話，咦，淨係呢啲嘅大白象工程衍生出嚟嘅種種問題，特別係用咗我哋香港人咁多錢，係咪都係一啲好嘅動員市民上街嘅議題嚟嘅？咁樣係嚇。 我諗我講先啦，因為而家喺社區裏邊咧，嗱講真，政治嘅題目咧。都是關注的，咁譬如話好似即係呢個梁君彥粗暴咁樣樣過呢個一地兩檢嘅呢個議案啦、草案啦，咁呢個都關注。不過始終咧，大家都真係會關注翻好多民生嘅事項。係而事實上每日搭鐵路嘅人咧，講好似係四五百萬嘅一個人次，五百萬嘅人次， 好誇張 嘅。咁嘅話咧，其實即係嗰個安全啊，嗰個可靠性咧，其實係絕對係市民。每一日都關注的事情，咁而家個問題就話你嚇港鐵搞到一鍋粥，啊馬時亨仲啊你信我啦咁掂啦嘅時候，話口未完啊，即係就已經出咗繼續咁多單嘅即係事故或者一啲嘅可以咁講係即係失職係失責嘅話咧，咁呢個一定我諗民陣除咗係政治嘅訴求、政治嘅題目之外咧，亦都要處理翻咧呢啲咁嘅民生嘅重大嘅事項。其實過往日子都唔係未處理過即係呢啲政府或者係呢啲部門嘅失責。譬如話當年嘅沙士，其實都係講緊當時嘅政府。警覺性不足啦，處理疫情失當啦，其實都是一些民生的題目咧，去引發市民對於政府嗰個管治能力同埋嗰個監察監督呢啲工程嘅能力嘅一個不滿。大家睇下陳帆局長嗰副咁嘅嘴臉，嗰個咁嘅答覆。其實好老實講啦，連佢啲阿頭嗰啲，即係我覺得呢個 智慧處理 都冇，即係根本就係處理唔到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係我覺得大家個焦點亦都可以擺喺呢啲政府官員高官上面，係失責失職咁樣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咯。 係政治觸覺不足啦，處事嘅能力啦，陳帆局長作為運房局嘅局長，找住兩個大嘅超級大嘅政策範疇，房屋同埋運輸，但係偏偏房屋同運輸就即係不斷係爆鍋嘅，不斷係出現問題嘅。運輸啊，當然你講緊。高鐵啊、一國地兩檢啊、沙中線啊、延誤啊，爆出種種醜聞啦、啊。房屋就我哋嗰個公屋輪候冊就越嚟越長啦、啊。由政府自己本身承諾嘅三年，就而家接近超過五年啦、啊、咁樣。但係呢個陳帆局長就話。房屋問題係咪即係話縮短？好似話縮短呢個輪候嘅時間，即係恕佢嘅智慧咧，就冇足夠智慧去處理。咁你就唔應該坐嗰位啦，大佬。咁所以即係市民會睇到呢啲問責高官不問責嘅情況嘅話咧，其實好憤怒。仲有當一個又一個爆出咗呢啲咁樣嘅天價工程，而家講緊沙中線。 係仲貴過，淨係建造價，唔計嗰啲嘅話俾嗰啲承建商因為延誤而去追討嗰啲嘅賠償。如果淨係建造費咧，其實係貴過高鐵嘅。但係貴過高鐵，講緊每個站，無論係出咗事嘅紅磡站、土瓜灣站同埋呢個嘅 元朗啊。 唔係原來第一單，即係每三個站，每個係講緊40多至60億喎，一個站嘅工程喎。但係咁貴嘅工程之下，竟然可以出現一啲即係嗱削薄牆，有啲人就講話嗰個係樓梯嚟嘅啫，咁唔係啲主力嘅結構牆，咁所以冇咁情節冇咁嚴重。咁但係你情節冇咁嚴重都出現呢啲問題，咁大嘅問題，咁啊梗係更加嚴重啦。咁啊真係啦，就係呢個剪短鋼筋啦，呢個剪短鋼筋係涉及到人命安全啊嘛，成個月台有機會塌下啊嘛，嚇！即係而話口未完就係今日點樣話元朗站 係元朗， 唔係元朗嗰度咧，就係應該隔離有個工隔離喺呢個元朗嘅西鐵站附近咧有個工程咧就做緊。咁其實咧 係啦， 咁就打裝打裝嘅時候咧就出現嗰、那個 地陷 鐵路軌嗰、那個。橋墩咧就出現呢個即係沉降下陷嘅情況。咁咧其實咧呢樣嘢唔係今日出現， 係 啦，三年 哦，五年啊！我睇佢報道話， 即係幾年就五年前嘅時候出現咗。咁但係即係後尾之後佢做鞏固啦，諸如此類。咁但係個問題係，喂嗱，講緊咧每一日咧係又係幾十萬嘅新界西嘅居民咧係要搭呢個西鐵咧係出入。當然其實我諗嗱，我哋都明白，譬如有沉降啊，有呢啲事故，可能其實咧越公布得清楚，即係用翻689成個開誠布公講清楚俾人聽咧，解釋清楚咧就哦，原來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安全嘅水平，我哋做緊啲鞏固工程咧就解決佢啦。其實我覺得。可以好順暢咁解決咗呢啲問題，而唔需要話喂你撳住嘅話咧，其實就會導致到市民對於港鐵公司又好，路政署又好，運房嗰好咧，都係不信任咯。 大佬呢、這個成個港鐵佢嗰個又做呢個嘅營運集體運輸系統嘅人，亦都係做呢啲大型嘅鐵路工程嘅項目管理人。喂，大佬，但係你嗰個監管嘅制度根本就係崩潰啊！如果唔係咧，唔係崩潰，唔係人為地係犯錯咧，就唔會見到一單又一單興建中嘅鐵路又係咁，起好咗之後嘅鐵路又隱瞞咁長嘅時間。喂，馬時亨真係要走出嚟，馬時亨、黃惠明同埋嗰個梁國權呢三條友要走出嚟問責嘅喎。所以點解當琴日佢哋話即係要開完董事會出嚟要開記者會啊？琴日嘅下晝5點咧，點解傳媒、點解社會人士以為馬時亨係咪走出嚟真係做問責啊、鞠躬下台啊、辭職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原來繼續係面皮赤幾厚嘅，只不過交代一句嘅啫。當呢個梁國權繼續講我哋係要承擔責任，冇得迴避，但係佢實際做嘅咧就係將個責任就擁咗去俾呢個嘅 前線咯， 前線 係啊， 擁俾禮頓，禮頓就擁俾呢個分判商，分判商又唔知擁俾邊個，分判商又話佢有做過呢個嘅吹哨者 whistleblower， 即係去將個事件揭露出嚟嘅咁樣，咁但係又話政府官員陳帆又話冇收到 email， 又或者收到 email 嗰啲通報舉報。投訴嘅電郵咧就唔係佢負責，喂大佬即係冇人負責，而家呢個離譜嘅地方喺邊度啊？ 其實翻去最初問責制點解會出嚟？就係當時嘅即係所謂公務員制度啊，即係公務員咧就即係即係鐵飯碗啊，咁可以咁講咧就你佢做錯咁啊鞠個躬道個歉就即係你都吹佢唔漲咁。咁當年搞咗所謂問責制，但係當然咧。即係我記得啦，我唔知阿基偉係咪。我記得唯一所謂問責局長落台咧，就真係楊永強嘅、 嗯。 我記得我記憶所及，佢嘅一個即係沙士，佢嗰陣時係咪問責局長？ 唔止，係問責局長。 葉柳 嗱，有葉柳，有梁錦松，有 梁錦松嗰年代係咪？ 譚王奕明或者叫王奕明嗱，王奕明咧。就係喺呢個短裝事件嗰度咧，作為房署 嘅 房委會主席，阿咩星啊？唔知咩星嘅，就係房署嘅署長嚇。跟住咧就葉劉咧就喺500,000人嘅七一大遊行之後嘅7月9日啊，因為10幾號咧就7月中咧就辭職嘅。跟住梁錦松咧就被揭發偷步買車嘅之後1個月之內咧就向董建華亦都係辭職請辭。呢四個嘅官咧都被理解為咧起碼有啲廉恥咧係去問責下台。咁但係喺佢之後咧就冇啦，冇再發生過啦。 咁啊，無論係上一屆，你會見得到呢一個嘅鉛水事件啦，呢一屆嘅高鐵嘅超支延誤啦，沙竹線嘅建築嘅醜聞，冇啊，係絕對冇一個官出嚟。我哋嘅易潔獲特首，即係做好似市長咁樣嘅林鄭嘅話咧，就永遠咧就匿喺後邊嘅啫，就擁其他嘅官出嚟咧係去孭飛嘅。呢、這個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就本應就要由佢係去到立法會嗰度係去推銷呢一個割地兩檢噶嘛，因為涉及到即係芝士體大嘅法律問題噶嘛，佢又係避開咗嘅。而家嘅特首，而家嘅特區政府點解咁惡劣咧？就係咁嘅原因啦，係。 我相信即係翻翻頭先，即係我哋第二節所講，譬如嗰個問題咧，就話其實民生嘅問題，又以至到其實我哋民生不即係不濟啦嘅話，其實作為管治嘅當局咧，係責無旁貸。即係政府成日話啊，你房屋唔掂啊，你嘅地問題啦咁。咁地喂，咁我多多地都解決唔到，你點解唔去解決人口問題呢？咁即係當政府去不斷迴避呢啲咁嘅問題嘅根源嘅時候咧，呢、這個就正正政府嘅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你話政府揾到個問題，冇一個即時嘅解決方法，或者係譬如即係好簡單，你而家面對三十幾萬個輪候冊嘅人，我而家就算cut 咗呢個單程證，或者係用單程證審批權之後咧，去減少即係新來港人士嘅數目。其他咧，我哋就盡我哋方法去處理。咁可能都要五至到八年，或者甚至十年先解決到啲而家輪候公屋嘅問題。我覺得可以理解。但係如果你話乜都唔做，跟住又走去即係官商勾結咁樣去搞呢啲土地開發啊，咁對到最終咧，其實都係益咗啲地產商啊。咁嘅話咧，其實呢啲問題咧係應該要挖翻出嚟，話俾市民聽，政府官員嘅迴避係令到市民嘅民生係受損。即係有啲即係而家官有好多媒體啦，都即係歸曬邊啦嚇，歸曬邊嘅媒體佢成日話。吵吵鬧鬧的立法會就做不到事咯，吵吵鬧鬧的立法會就令到民生凋零咯，個問題絕對不是這樣。問題就是立法會一個監察角色，首先他其實天生已經廢了一些武功了， 很多 啊，很多武功了，行政主導其實這個就玩完了的，大部絕應該基本上全部的政策呢政府抌出嚟，你立法會去討論一下，收小修小補，甚至基本上近年都冇乜小修小補，所有嘢都係原方案咁樣過。立法會嘅功能根本就被閹割咗，啲咁嘅媒體咧係同政即係政府去指揮佢，叫佢你矮化立法會啦。即係我諗大家要將個視線擺翻喺問責官員，擺翻喺呢個行政當局上面，或者佢嘅包括埋佢嘅。呢、這個叫咩管？嗰、那個叫做咩？叫做咩？ 管治 團隊同埋嗰個叫咩？執政聯盟。 執政聯盟。 雖然冇咗呢樣嘢，但係大家要記住，建制派保皇黨助紂為虐，建制派保皇黨係將呢個政府推到更加咧係極致。 係啊。 如果建制派保皇黨好似喺沙士後面即係嗰個附近嘅時間出嚟，喂，政府唔應該咁做喎。 係 八黨聯盟出嚟咧，係抗衡一下政府一啲即係當時嘅政策嘅話，我相信好多問題都有一啲轉彎嘅空間。 我哋開始第二節嗰陣時候就係提到七一遊行嘅嚇，咁啊講到話七一遊行今年嗰個主題設定民陣就即係除咗係同警方爭拗個起步點咧，就係話叫做結束一黨專制，拒絕香港沉淪啊嘛。咁我哋展開嘅話題咧就同承接上節。講嘅就話地區小白象工程，市民應該要關注，好關注。跟住全港性嘅超級大白象工程，講緊數以千萬計，甚至乎上千億嘅工程係不斷係出事。咁呢度燒到市民嘅荷包嘅話咧，喺做政治動員，市民上街或者係透過民意去監督翻政府，向政府施壓，要醒醒定定嘅話咧，那個原因就係喺呢度啊嘛。咁樣係，仲有。 我哋多次講啦，係而家我哋明白，因為政府嘅打壓咧，社運又陷入一個嘅低潮啦。呢、一個嘅政府制起呢個打擊港獨嘅大棒子，甚至乎將唔少嘅年輕人係即係投入監獄啦、囚禁佢哋啦，呢、個又 DQ 埋議員啦，咁樣咁係好低氣壓嘅，令到唔少嘅人甚至乎會對政治新聞啊、社會時事啊出現咗一種冷漠啊，甚至乎厭惡啊，不能夠接受呢個咁殘酷嘅現實，就寧願選擇唔睇新聞啊咁樣。但係問題就係點解頭先我哋講啦，點解就算即使小白象工程又好，大白象工程又好，保皇黨或者政府都不斷係去製造民意、虛假民意，即係話有人民嘅授權啊，又或者係得到市民嘅支持啊，不斷去製造一啲嘅謊言啊，或者甚至乎透過即係歸咗邊嘅紅色媒體係去做洗腦呢，就係民意係重要嘅，冇民意嘅支持，政府嘅施政呢就會即係受到打擊，冇民意咧，當年七一遊行咧，如果唔係咁，亦都唔會令到，例如好似自由黨係轉態，而令到當年嘅23條立法咧係即係告終，即係嗰陣時嘅不能夠再推展落去。所以今時今日，就算香港人嚇，即係喺唔同嘅層面嚇受到政府嘅打壓啦，呢、這個即係政治嘅嚴冬又好，又或者係我哋社運嘅低潮又好咧。反而在七一上街或者是繼續上街呢，是有它本身很巨大的實質的意義，不是象徵意義添啊。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說到，如果你不上街，沒有民意制約這個政府，又或者是鬧鬼這個的，就是那些很卑鄙的，就是建制派保皇黨的話呢，他們可以在議會，可以在其他層面呢，是 做得更加肆無忌憚，是會更加惡劣的嘛。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85000、很多中產即係真係跳樓啊！即係嗰只唔係唔係講笑，真係跳落街嗰只跳樓。或者係講緊好多即係當時嘅有樓階級，即係叫苦連天。佢哋行出街上街遊行，係邊個發動嘅咧？其中即係有執政聯盟嘅自由黨喺度，亦都大部分嘅唔同黨派嘅政黨喺嗰陣時都有出聲。咁啊，後屘令到85000唔講就消失咯。即係呢個就係民意嘅力量。今時今日，我哋講緊要出嚟遊行，唔單止係爭取政治嘅訴求、政治嘅開放或者民主化嘅步伐，更加重要就係你俾翻一個廉潔有為、更加係有能嘅政府，唔好喂大佬呢啲廢人陳凡呢啲咧，就即係叫佢收工啦。即係如果你話你咁樣樣係令即掌管住香港都。林鄭成日都講啦，房屋政策最重中之重。與此同時，交通問題係我哋民生當中衣食住行裏面，雖然佢叫排最尾，但係日日都真係要用嘅嘢。 係啊， 如何搞得成功？呢、這個係如果你咁樣俾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庸官繼續搞落去咧，呢、這個係絕對不能接受。所以話今次走上街要話俾政府聽。我哋不能夠接受呢啲庸官，庸官治港咧，香港就冇運行啦。 阿波，係咧，你喺同居民接觸嗰陣時候，佢哋而家個關注點係咪都係咁咧？係咪都係用呢啲嘅方式係去動員佢哋上街，或者佢哋對今次民陣即係設定七一遊行嗰、那個主題點樣睇法呢？因為民陣過去咧。就一個大的主題，有成三四個甚至乎四五個小的副題嘅，而嗰啲副題就係側重民生政策嘅，講咩全民退休保障啊，例如係對最低工資啊，即係警察濫權啊，會類似呢啲嘅。咁但係今年咧，佢哋係想聚焦，即係作為一種嘅表達不滿啦、對政府嘅施政，咁所以就話拒絕香港沉淪啊，結束一黨專政咁樣係。 係，唔係我諗其實即係大部分嘅市民都唔會因為民陣即係嘅口號有或者個主題有咩即係特別好打中佢先出嚟嘅， 係 啦。咁我諗係真係對而家個時局而同埋即係或者一啲政策嘅不滿啦。咁如果而家接觸比較多咧，即係或者街坊即係對我諗對而家嗰個施政，我諗其中一個。令他們很複雜或者對一些中老年比較複雜的就是之前派4000元的、就是、財政預算案、就是、他們都覺得哇究竟、就是、有這麼多的規限 咁究竟佢有冇資格攞咧？跟住計完一輪，原來冇嘅，或者跟住又要扣埋差餉啊，跟住搞完一輪，哦，原來可以攞幾百蚊嘅，咁佢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我哋即係辛苦咗咁耐，勞碌咗咁耐，跟住退休咁冇收入嘅時候，咁政府又有咁多財政盈餘，咁啊派得嗰原來派得嗰幾百蚊俾佢，係咪當我哋乞衣啊咁樣係啦？即係有呢種民怨喺度，同埋即係最簡單以前派6000蚊人人派咁，即係冇嗰個冇嗰標籤效應啦，亦都冇咁多嘅費用，即係浪費咗啦。佢哋亦都係啦，啲街坊覺得話：咁你嘥咗幾億喺個行政費度，點解唔派埋？唔派俾我都好啊，派俾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啦。咁即係咁樣浪費啲錢，其實即係我諗係。令依個都好貼近佢哋一啲嘅即係需要啊，或者係平時嘅情況咁樣咯。 因為啲市民除非唔睇新聞或者唔留意，佢只係留意或者係做少少嘅判斷，再比較一下過去政府以前嘅工作同而家嗰個即係水平嘅咁大嘅落差，差咗咁多，或者佢諗下佢就覺得應該冇理由唔憤怒喎。政府啲錢使咗去邊度咧？使咗喺超級大白象基建工程，就唔係喺教育啊，唔係喺醫療啊，唔係喺房屋嗰度啊，咁樣係。 當我哋喺區議會咧，我相信各個區議會都係講緊如何去處理一下各個區嘅醫院病床不足。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過長的時候，但我哋另一邊的新聞就看到幾十億咁樣樣抌落去啲大白象工程嗰度，眼都唔眨。我哋當時即係喺我哋一啲選舉嗰時候，我哋都講喂建制派佢政治立場，我覺得唔重要嘅。但係去到一啲咁樣去處理一啲問題，嗰啲錢銀嘅問題嘅時候，你政府。哦，唔去撥款落去一啲最有需要嘅項目，包括醫療啊、福利啊、教育嘅問題上面，去走去咁樣去胡亂使用公帑咧，其實呢啲都係市民應該係要去關注嘅事。即係大家諗一諗，即係好簡單，無論你係咩色嘅絲帶嘅人都好，你都有機會睇病啊。你都有機會要可能係入住安老院舍啦，即係叫處理呢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呢啲其實不分政治立場，但係在乎政府點樣去使我哋公帑。而家使呢個公帑唔單止浪費，咁更加就即係浪費咗一啲冇你話實際上有幾多人坐呢個高鐵？實際上有幾多人使用港珠澳大橋？對於香港經濟嗰、那個得著係點？真係我而好多經濟學家或者啲人士都講，其實都係好遠好遠嘅時候先能夠回到本，甚至基本上係回唔到本嘅。咁都唔好講話有賺啊咁樣。呢啲咁嘅情況，大家要諗下政府點解佢做呢啲嘢咧？做嚟係為咗乜嘢咧？做嚟如果係為咗表忠啊，為咗政治上去取悦大陸啊咁樣咧，咁我哋就要諗下，喂呢、這個政府我係嗱，佢用佢自己嘅錢唔緊要，佢用緊我哋嘅錢，我哋嘅錢應該係投資翻我哋香港未來，無論係即係科研啊、教育之如此類，而唔係。去讓一些人去作為政治表忠的一個工具。 是。我們說了不好意思。我們譬如就是剛剛我們在大埔就是拿打素醫院說了二十多年就是要擴建都沒有任何的徵象。是啦。那就是那個由得就是服務啊或者急症室是逼爆的。係啦，咁但係即係仍然不斷就係超支喺呢啲嘅項目裏面咁樣樣係啦，即係我哋都睇到即係究竟點解啲錢係咁樣用嘅咧，即係咁拗爆頭嘅咧，即係唔係用翻喺民生，成日而家林鄭成日話我哋唔講咁多政治講民生，但係講嚟講去我哋喺議會度咬講到牙血都出埋嚟，咁都係即係阿局啊，即係醫院啊院長都會話我哋冇錢啦。 阿院長就話。我哋冇人手冇錢，我哋入埋衫就落去急症室幫手啦，唯有咁。即係你聽到呢個係好心傷嘅， 即係好惡劣㗎，我會覺得係。 即 係 你前線，即係前線講緊醫院嘅，即係區域嘅同事好努力。但你上面的不去擺資源落去，咁係解決唔到問題。 你睇個醫護人員點樣係去通宵達旦，又或者係即係好非人生活地去提供服務，但係政府 就不是繼續投放資源，因應嗰個人口比例的上升，提供足夠或者係適切的服務啊嘛。即係揮金如土嘅就擺咗喺嗰啲大白象基建工程嗰度。你睇一睇嗱，遠嘅唔好睇，你睇翻今年嘅年頭，2018年嘅第一季，大家記唔記得啊？流感嗰陣時死咗79人啊，係79人。呢、這個林鄭月娥先走出嚟好，咁我就加翻呢個嘅4亿俾你啦。呢4亿其實就係過去嗰兩屆嘅政府，佢做政務司司長未坐正做特首嗰陣時候，佢親自有份係去扣嘅。喂，大佬講到牙圈先出聲，講緊每年2亿。是去舒緩呢個公營醫療服務嗰啲嘅即係不足啊，又或者係種種嘅問題啊，或者前線工作人員嗰啲舒緩，佢哋要做文件啊、行政嗰啲嘅壓力啊，呢個係咩政府嚟嘅，大佬係好恐怖啊！其實你睇一睇係好殘酷嘅一個現實嚟㗎，其實係嚇點會唔憤怒呢？其實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就真係要去留意，即係將其實將我哋民生嘅事務，將我哋身邊周圍嘅事務諗一諗，點解今時今日會出現呢個問題？點解今時今日會出現咁多工程缺乏監管爆煲？點解我哋醫療體系已經爆煲冇人處理，或者唔去好著力咁處理？點解我哋即係嘅房屋問題即係都搞咗咁耐啊，即越嚟越惡劣？呢啲問題跟住再諗下點解冇做咧？以往點解冇做咧？是邊個嘅問題呢？如果是政府嘅問題，咁我哋就真係要用我哋市民嘅聲音話俾政府聽。即係喺過去日子，當然可能好多唔同嘅政治爭拗，政治嘅權力我哋一定係繼續要即係捍衞，繼續去堅持去做嘅。但係民生同政治亦都密不可分，亦都係即係唇齒相依。即係如果一個民選嘅政府係向市民嘅問責嘅話咧，佢做得衰，但係都唔會一劈泥咁樣咧，你咪鬧我咯，我都係咁噶啦，咁樣 本撇噶， 係即係你本撇咁樣，即係你唔怕佢爛，最怕佢撇，係嘛？即係唔怕佢爛啊 ，sorry， 唔怕佢爛，但係佢撇啊嘛，直情佢哋你咪鬧我咯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差嘅情況。 係啊， 同埋咪我諗亦都即係今次我諗每一次遊行都重要啦，同埋今次而家即係雖然林鄭上場之後民望好高，但係其實最近嘅民望都一路回跌啦，咁亦都係即係出現呢個負數啦，依幾次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我諗。大家走出嚟遊行，唔好話成日即係而家最近幾年都話冇用啊，做乜都冇用啊咁樣。咁但係係咪留喺屋企嘆冷氣、食雪糕 就可以改變到？ 係啦，食西瓜消暑就可以改變到個現況咧咁樣。咁我諗更加多人出嚟係可以更加影響到佢民望，令佢推行嘅惡法惡政係更加要付出代價咯。 我講緊有時啲好灰嗰啲嘅網友，但係即係佢哋又繼續做網絡。即係鍵盤戰士喎，又即係好犬儒地去批評其他人喎，即係乜你今日先知道政府咁差嘅咩？鬧翻你轉頭啊！ 而家即係鬧，即係有一啲聲音即係鬧民主派係好似民主派仲邪惡過建制派啊， 民主沙包咁樣係啊，好似咦係。如果就算你話冇用嘅話，咁點解你鬧都冇用喎？如果咁講話，你做鍵盤戰士，你消消氣都冇用，不如你慳翻啖氣啦咁樣係。不過唔係嘅，呢個唔係我哋嘅睇法，我哋都希望呼籲香港市民即係繼續要企出嚟啦咁樣係。咁既然我哋呼籲得嘅話咧，我哋再講一次啦。每年嘅七一咧，就當日嘅下晝3点就由維園嗰度係出發嘅嚇。咁就通常就2点半到開始集合。咁今年咧，嗱民陣同政府同警方係傾過一大輪啦，就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啊，就呢、這個即係鄭耀堂嗰個咩慶祝回歸乜嘅，即 係 嗰啲嘅藍絲團體霸咗個足球場之後咧，嗱而家民陣就講到明㗎啦，佢琴晚先開完會嘅啫，就話用一個最消極嘅方式咧，就去回應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佢哋會繼續同少數好核心嘅團體就會喺維園的草地那裡出發，但亦都是會請市民歡迎市民呢就中途呢就去插隊，特別在呢個銅鑼灣的東角道啊，咁嗰度咧係去插隊加入，係去迴避，就唔好俾政府咧就有藉口就話，咦呢、這個警務處處長啊羅偉聰啊就話，咦可能以呢個咁嘅條件係咪會去 去話你違法啦，唔排除係咪要即 係非法集結？ 話你非法集結啊，咁樣係去指控呢啲市民嘅。即管嚟啦嚇，我哋會質疑，即係根本去執法都係執唔到法嘅，周街都係人，咁點咧？東角道嗰度，咁所以咧就即係請大家留意啦，繼續咧今年咧就七一就上街啦。我哋未知道劉世良翻嚟香港未嚇，城寨會唔會吹雞又自己起隊咧？呢、這個就等阿世良係去 佢翻嚟帶隊咧， 佢翻嚟帶隊啦。咁但係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嘅。隊伍啦，我哋都有啲嘅攤位啦，咁樣咁就到時希望見得到大家啦。呢、這個七一遊行好嘛？ 好， 好咁啊！再一次多謝任啟邦，多謝阿周元偉今晚上嚟做我哋嘅特別嘉賓。我哋下個禮拜五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